D100属于你 D100属于我 D100是属于大家的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大声台还声于民 You belong to me 所以毛依依說要有時間輪到他要發言應該要5點鐘了所以他就給了一個WhatsApp給我們要6點鐘才來到幸好我們有一個白搭的監製王西澤所以任何時間全天候都可以進入直播室搭下一下搭下台很多人說你越做越好 越做越好你不用面紅越做越好我知道你很多 意見想發表就不要只在Facebook講兩句算了我通常在報紙寫的應該長篇大論一點我們一開場想當然是想講郵輪事件不過有一宗新聞我覺得就不講不行的挺離譜一下的就是密華街觀塘街大家知道那裡有一個小販的臨時臨了幾十年臨了十幾十年的一個區現在要拆要遷走一些人本來就說無縫 交接的誰知道無縫交接的概念原來概念實踐不給錢市建局說你早走就給9萬多遲走就給少一點其中有一些小販堅決不肯走112個小販攤檔裡面108個就交了吉 市建局和食環署商討之後,為了安全保安起見,決定將交吉的檔位遺封 對嗎?交吉 提供足夠的地方通道,讓餘下的攤檔繼續經營 發言又說遺封的工程,取得密華街臨時小販攤檔互助委員會同意 同意,但今天9時 幾十個防暴警察 大家知道防暴警察是什麼一回事我知道穿著那些警察制服好像穿了甲部隊然後戴著頭盔甚至有些如果真的有帶上來有盾牌有盾牌的有沒有就9時四幾十個防暴警察和食環署的職員在沒有知會的情況下將市集的圍板圍起封鎖出入通道趕著小販那些小販就說這個做法是 白色恐怖有違讓留守的小販繼續經營至新市集落成的承諾你圍著人家怎麼做事呢是不是我們待會回來再詳細講講這個我們就想講講郵輪的事件大家知道楊愛與和平佔領郵輪終於就落幕了所謂落幕就最後結果結論就是賠多少錢那裡今天還在談最新的消息就說未能達成協議但是自己落了來先全班人走了船也是離開了碼頭繼續航程也是那個去三亞下龍灣那個下龍灣是越南的三亞然後再去下龍灣去海南島先然後再去下龍灣便宜一點那麼貴不過郵輪通常都 我就麻麻地不過郵輪通常都要1萬8千元叫便宜的我們有個法律觀點想說佔領郵輪佔領中環犯法據悉括號括住政府官員說佔領郵輪有沒有犯法如果有是犯什麼法呢我們請來一位在香港很熟悉我們都很熟悉他亦是一位很資深的法律界人士資深的大狀湯家驊你好 湯大狀你好,吳先生你好 佔領中環就犯不犯法,我不問你了 OK 不是一定犯法的，如果警方批准就不犯法，警方不批准就犯法。那佔領郵輪呢，其實如果那個事件呢，佔領郵輪呢，郵輪就公安法就用不到的，用不到的。但是香港法例來說，如果你是騎劫了郵輪或者飛機或者巴士呢，都是犯法的。但是我覺得昨天，昨天的活動就不算是 昨天的活動就不算是騎劫了，因為他駛不到船，亦不會令船不動、不能駛，是船主自己決定不駛，所以這是一個妨礙了他營運的行動，就應該沒有刑事責任的。騎劫的定義是什麼？ 騎劫的定義是甚麼？騎劫的定義，即是你控制了那樣東西，控制那樣東西，例如我捉了個船長，禁錮了他，或者我入了個駕駛室，我開了個船，又或者我將這艘船綁住在碼頭，不讓他走，那就叫騎劫。但是我幾百人在船上，然後其他人上來 不是時時發生，但不時會發生，譬如大風浪去不到浮，轉浮，上不到岸，這些情況都有出現，我自己都遇過，都不多一兩次。那怎樣？通常船公司會有一些賠償，例如請你免費喝酒，或者下次上岸，我們每次上岸都要付錢，不用收你錢，或者退回部分的錢給你。但我都是聽傳媒的報道，這個好像是一個六日的，又不知道星期六、星期五、六日五夜。 六日五夜，去了五日四夜，但你要人給了7000元，我想那個要求賠償的比率都不是很成正比。開天殺價而已，其實他落地還錢，所以如果你去到法庭，法官未必會同情你，我覺得法官都是一些 從一個公正的角度去評估哪個好哪個不好，所以如果你去了這麼多天都等於免費住食、遊覽，而去到最後四個小時做不到事而要索償這麼大的比例賠償，我相信要說服法庭是比較困難。有一個說法就是按照條款一般的做法都是按成本價賠給你， 我都不知道怎麼計算成本價，譬如說很少，可能是說他吃水很深，不是，那個賠償很少，因為他最大的cost是在船上，你是在船上，他還在船上，因為你不是上了岸，船就不用用油、不用請 船夫、侍者、侍仔，不是的，那些成本一直都在，那些成本不能省的，你是上岸的成本，省回那些是很少錢，你說的是那些船仔，他可能如果他不能到岸，他找船仔車你上岸，或者他拍到碼頭，可能要交碼頭費，是講那些錢，所以是很少的。 湯家驊，那些旅客的所謂的論據就是這樣的，他說整個行程呢，就 海南島三亞是其中一個行程，另一個重點是燕廣，但重點之中的重點是下龍灣，因為下龍灣是世界文化遺產，很漂亮。現在重點的重點是我不能上岸，不能去，不能拍照，雖然是4個小時，但按比例，六日五夜只剩4個小時，賠3塊水，其實是不對的。這個有沒有得爭論呢？ 我覺得是困難的，這個論點，因為重不重要不是單方面去宣佈或決定的，重不重要是要雙方同意才行的，你要船公司都同意這個是重點的重點， 可能就會有些機會，但船公司就不會這樣說，船公司是重點來的，我都是重點來的。其實這個旅程我自己都去過的。是嗎？我去過的，我很多年前了已經。看來你是很喜歡遊，我比較喜歡，我那次去其實我都沒有上岸的。 是有事不想你，自己不想， 不是他根本沒有安排到的，只是坐船去欣賞。其實下龍灣的美麗在就不是上岸，是看那些石、那些洞、那些東西，不只是上岸，所以重不重點就要雙方同意才行，在一個比較上是很價值觀的 比例上很難說有多同意或者多重要，所以法庭就不會根據這些原則去判。我想問你一個問題，我看到你接受訪問的時候提過，以免人家說你犯法，最後可能要民事索償，你這種所謂的抗爭，要求他賠等等那些東西，就離開了船，在法律上你就安全很多。 即是從一個抗爭的一個手段或者策略來說，你也是一個船，就沒有抗爭的本錢了，大狀。是的，我也提到他的名字，我看你看一下。法律上你覺得真的為了自己安全，法律角度是評估的。即是離開船真的不會被人拿到個藉口，因為你很簡單，我剛才解釋過，對方的殺傷可能遠遠超越你的殺傷的數字。沒錯，打官司的時候不但你賠不到別人，你還要賠給人，那時候都是遺忘居。 我現在不是爭取普選，爭取7000元，爭取普選我會考慮一下，爭取7000元的比例不成正比例，沒錯，有些人會覺得7000元比普選重要，我怎知道，我不評論了，多謝你，多謝你給了法律意見，大家有些事要學精一點。 真的在法律上他可以咬回你的鑽，咬大一點，你要求5000至7000元，他可能分分鐘每個人要收你一批東西，就說你阻礙，他帶一條道理，因為他那個行程下午3點就要離開香港，因為另一批人會上船，那批人的人數大概都是1000多2000人，船都是滿的。 那批人又要食宿，那些現在移了13個小時，那你又要安排他吃，你一定要陪給他吃，那班人佔領船期間又有可能那些燈油火蠟那些費用，然後又可能被人，譬如港口會罰 因為你遲離開港口，你遲離開港口會不會要給多些租呢？因為你遲離開港口，你計算一下很害怕，有沒有其他船泊？ 如果其他船要泊在泊不到，他在外面飄的時候，他會不會又向港口索償呢？向港口索償的港口會不會向你這間船公司索償呢？你計算一條數，船公司說你這樣阻礙我13個小時，其實我很大劑，我這麼大劑的話，我分分鐘可以向你索償。他可以claim回頭，因為你譬如你那些旅客，他claim一個民事的訴訟的時候， 譬如你作為被人告的人，我可以反索償的嘛，我辯論的時候可以同時入反索償的嘛， 當然，因為我沒辦法，你旅客claim我，港口claim我的船， 我就會告訴法官我沒辦法走的原因就是有人霸佔了船雖然他不是控制了船入了駕駛室或者槍指著我船長的頭但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我是船是沒辦法離開的 如果你claim我錢的話,我唯有向claim,我法律程序可以這樣做,然後法官就計量條數,看哪條數大,但肯定條數一定是最後,大家都猜到的,就是船公司咬那個一定是大過的,那成額咬那個。刑事就很難告到的,你當它是海盜行為,不行的,因為海盜行為的話,除非 索馬的那隻不是佔領船的是騎劫控制船例如殺了船長例如找槍指著船長或者你禁錮船長然後控制船的舵這樣就會是海盜控制船的舵或者停在那裡不讓它走或者走不同的方向等等這樣就是海盜現在就要民事索賠償我們從法律的觀點就是說你怎樣去保護自己大家知道以前都試過 這一船也不只試過一次我看這個報導也試過這是第一第二這種叫旅霸的行為當然蔣麗雲不認這種旅霸行為大陸人經常都做在香港大家還記得有一團本來去台灣的就在落馬洲是吧還是在旺角落馬洲簽證出了問題成團人 不能走不飛到台灣要完團回到大陸他們在落馬洲霸了一架巴士霸了一條線令到車的出入出了問題直至旅行社去賠了錢他們才肯走不要說飛機也很多飛機也試過飛機不止一次譬如霧大飛不到大家知道大陸有霧霾又天氣飛不到遲遲了十多個小時那些人就起哄了 然後要求拿錢甚至帶機場打過膠你不給錢他不陪給他他就不肯下機一樣的飛機一樣出現同樣的問題因為他要在機場裡面撿好機裡面的東西然後去加油然後去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有維修有保養然後就接下一班旅客一樣的他用下一班旗子作為一個旗幟然後 要求航空公司賠錢在大陸這種很出名的旅霸行為已經大家頂不住了但他們是屢屢得手的因為航空公司害怕那你真的影響了但問題是在香港來說你是旅霸 你去飛機上面,他可以驅趕你的,其實說真的。驅趕過的了,在大陸試過的了,其實是犯法的,可以拘捕的。根據大陸民航的條例,你是阻礙飛機的上落客、飛行、營運等等,是可以判重的刑罰的。大陸就是這樣的,所以呢, 很少的地方我看了這件事原來旅霸的行為不只是大陸人的澳門人香港人都會有的但是你做這件事的時候你要想一想你的法律後果這個是其中一個觀點但我還有一個觀點想說的我剛才問湯家驊這是一個抗爭是不是我的抗爭我是真的要本錢的 我的本錢就是阻礙你的船行,我就要令你有損失 本來這件事其實跟佔中是很相似的問題是你佔為什麼而佔才行 跟佔中很相似的就是,我一定要有抗爭的本錢在後面 我要令到有損失,要脅你,然後你會做一些事 當然佔中就是為一個更大的理想 這裡就為了5000到7000元的分別 但是蔣麗雲女士這位民建聯的副主席所說的話我就覺得昨天就非常有趣例如她就譴責大財團她說旅客是弱勢社群為什麼大財團對弱勢社群是這樣的這麼傲慢的高層又不來美麗華因為美麗華是四叔的高層又不來她可能想四叔 又賠三塊多水就算了你想怎樣罵他們我就想想如果他對佔中這麼反感但讓愛與和平佔領郵輪為什麼他又覺得這麼能夠接受呢這是雙重標準 甚至是更差的雙重標準，這個我覺得值得討論的，大家也可以打電話來1831138，我們稍後回找旅遊業議會回應一下，好嗎？OK，稍後再談。除了外交和國防，香港為何沒有入境的時候的審批權呢？人家說你的專員都分擔，你怎麼教人做事呢？因為呢， 在我上任之前已经有7000亿港纸的等值的资产，即是资金流在香港。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封烟热线1831138。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毛孟静。 阿澤，我想昨天寫得很快，這位姓余的，我想是筆名，余瑞峰，愛與和平，平佔領郵輪，問好，他對蔣小姐很多質問，蔣小姐帶領一眾旅客佔領郵輪，爭取合理的賠償，你有沒有想過這樣做很激進呢？蔣小姐，你有沒有想過佔領郵輪會破壞法治呢？ 其實你爭取權益是對的，但要合法，合情和合理，動一些就訴諸行動，搞對抗，你是不是太激進呢？蔣小姐，你有沒有想過佔領郵輪會破壞香港，會影響香港的經濟呢？郵輪是香港銳意發展的行業，你要爭取你的事，一定要騎劫整個香港的旅遊業，影響香港的形象呢？為什麼要以香港的經濟命脈做賭注呢？蔣小姐，你有沒有想過佔領郵輪是不顧現實的行為來的？ 女情遇到真愛，應該有商有量，大家一起合作，在合約的基礎上走進談判桌，爭取賠償是應該循序漸進的。現在對方都願意談判，你為何堅持一定要行動？即使對方說對你的賠償太少，但也不能說人家的賠償是假賠償，自己要求才是真賠償，這種要求贏者全贏的行為是不是自私了一點呢？ 陳小姐，你有沒有想過佔領郵輪對其他無辜的旅客造成多大的影響？郵輪沒辦法如期接載下一班旅客，所有無辜者都受到影響，其他人有什麼錯呢？為何要被你們捆綁呢？還有，一旦如果佔領期間引發衝突，有人跳海、老人、小童受傷，你負不負擔得起？陳小姐，你有沒有想過其他的旅客都有他的權利？ 其他的旅客是不是應該站出來？譬如郭希明嘴、大學教授組成幫郵輪出聲， 寫文、搞網頁、開記者會、上Facebook 跟佔領者抗衡，是不是應該可以這樣做呢？ 這篇當然是一本我叫做棄約的文章，抽水文，即是玩他，以其人之道還是其人之身，你剃人頭別人有剃你頭，對不對？不過真的有一件事很搞笑，還有我想加的，不是黃百鳴， 是另一個叫黃伯蛋，黃伯蛋監製一套戲叫《陸福和事》，以那套郵輪做背景，而在郵輪拍的，叫《陸福和事》，就是幫郵輪出聲籌款，還有一個佔領郵輪後援會，還有一個佔領郵輪後援會。那個佔領郵輪後援會 其實不是為佔領幫佔領郵輪的，是為郵輪的。幫郵輪做事，幫郵輪做事。你要抗爭，無論是究竟是否像美麗華高層那樣說，說在船上的旅客要協理，投票給長毛不投票給你，所以要搞大件事，我不知道。你作為一個民意代表，即使有旅客這樣出聲，你自己有個判斷。你要判斷誰是最…但我認為，我真心的，不是開玩笑的，以下所有的事是我真心的。 我認為蔣麗雲做的事不是錯得完，因為你要抗爭，你要求美麗華、要求船公司要賠錢給你，在三百多元、三百多元，即是三塊幾水的基礎上再加，無論那是五千零七千也好，你是要抗爭的本錢。你的抗爭本錢只有一件事，就是一艘船。 因為沒有了船的船可能會不來的你不在船上阻礙其他旅客上船令船公司有損失為什麼人要賠錢給你按照規定我是300多元就300多元可能我賠給獎小姐但其他人不賠都可能是對你這些是航空公司的慣忌經常都是這樣你最大聲就賠給你所以 第一,你的本錢抗爭的本錢就在船上,就是要佔領船,而令船公司有損失,拖得越久,他的損失越大,他賠給你的機會越高,賠得多給你的機會就越高,對嗎?從策略上對嗎?對,就開戰殺格局,還錢,你開戰殺格局也有還錢,同樣道理, 佔領中環是一定會令香港有損失的令到有些人痛的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你哪可以拿到你希望你不做就一定拿不到做不是等於拿到但你至少有機會拿到你不做一定拿不到你不做你說做些事好像民建聯或者香港那些 五毛、左派就說佔領中環令香港經濟有影響那你這麼自私的他們譴責蔣毅雲蔣毅雲這個做法跟佔領中環背後的哲學是一樣不過有些人是為更大的理想去做不惜可能會犯法、坐牢有些人是為了5000到7000元去做 價值觀不同,目標不同,邏輯背後是差不多的 我覺得如果真的有佔領中環發生的事,即是葉國謙、譚耀宗又撲出來出聲的事,大家就拿蔣毅雲的案件出來,當然蔣毅雲佔領條船為何他們沒有出聲? 你一定要這樣做你要抗爭你就要令到有些人有損失你都明白戴財團是不會放你在眼內的即使你是立法會議員即使好像蔣毅雲那麼有錢即使他那麼有錢即使四叔是他的細叔伯他不會放你在眼內因為你沒有抗爭的本錢你沒有子彈他不會放你在眼內你多厲害啊你沒有東西你議員來而已你比較厲害而已 你民選又如何你只有一票而已而且你的表現又老老實實眾所周知被人說感覺所以他不會放你在眼內所以唯有的方法就是最終佔領如果你認為你自己是對的我覺得你應該就不要下來要繼續在上面堅持到底 其實他們真的探過判畫船電話83138找不到董耀宗我們的聽眾談談可以嗎你可以打電話來談一下1831138當然我們有些網友因人廢言我不知道阿澤你怎麼看你可以說一下你的看法有人廢言就說 蔣麗雲,因為你是民建聯的副主席,你佔領就不對,扔你到鹹水海,有些人這樣說的嘛,給鯊魚吃了算了 我覺得純粹是因人肺炎如果那個不是蔣麗雲如果那個是長毛長毛不會搭郵輪的例子可能是這樣的如果昨天蔣麗雲沒有領導抗爭運動可能真的有成可能有乘客打電話給長毛長毛就上去長毛會做的但他不會坐郵輪不過他去抗爭他聲援 可能就是長毛佔領郭友倫大班人上去社民連大班人上去那你知不知道長毛佔領從另一個角度你知不支持長毛佔領蔣麗雲你又不支持我不是說阿澤我有些網友蔣麗雲你又不支持長毛呢你表達一下你覺得怎樣呢我會覺得佔領這個行為怎樣看呢 我會覺得蔣麗雲金鋪佔領這個presentation會做得比較滑稽一點但如果是為了爭取自己權益你不要說為了五、六千元佔領不對你想想如果罷工其實罷工都是類似的譬如你說地鐵罷工大家恃著什麼我48小時 營運受影響你現在不是說英國的旅行是啊英國倫敦不是罷工了四十八小時英國倫敦的地鐵罷完了嗎未罷完如果你不加薪再罷四十八小時他就罷到你不動為止因為你知道美國倫敦的地鐵是很繁忙的第一就是很古舊第二就很繁忙古舊過你就是拍哈利波特都可以的但是很繁忙的如果一有罷工 斷了倫敦的大動脈巴士都不能夠處理這麼多乘客很嚴重的因為倫敦的道路設計極狹窄因為倫敦的城市太古老城市太古老設計太差所以變成如果在倫敦一沒有地鐵私家車湧上去不用走的你全部走路都可以倫敦的地鐵經常壞的拿命的地方在這裡甚至是星期六 停了整條線我是維修經常都有人中伏因為它太舊了整百年我去過那幾天都發覺整天都停那怎樣你用這個做例子你一定因為你不是說每次都像法國人玩罷工法國人玩罷工是怎樣玩的地鐵罷工就是地鐵照走的法國人只不過他不收錢法國 接著法國法國式罷工很負責任他沒事的他還怕僱主還怕但你不是每次都可以玩到法國式罷工或者法國式抗爭法國式抗爭就是我控制了地鐵我怎麼玩都可以法國式抗爭就是我控制了地鐵我怎麼玩都可以問題是你譬如郵輪或者可能有些交通工具你未必可以這樣玩未必你可以去到 控制交通工具然後就可以freebie乘客不用收費這件事對香港人的mindset改變我覺得這件事你贊不贊成某些行動譬如阻礙一些人令到一些人有損失令到大財團有損失令到香港的運作有影響我覺得前提是什麼呢公眾利益前提是你有沒有道理存在算不算得通的道理例如舉個例子你用地鐵為例子如果一旦 大家來試香港未試過地鐵的員工爭取加薪勞資雙方談判破裂去到一個程度要地鐵要罷工地鐵罷工香港我想比倫敦還不得碰他們很嚴重還有踩單車踩單車他們的單車倒了他有馬的他單車勁都搞得不他沒有單車勁不過是劃條線被人走單車專線如果在香港就全部癱瘓了 那你這班人一定會被人罵的 但是他出來要解給別人聽 究竟是否去到一個地步我是忍無可忍還要罷工呢我們沒有辦法不用這個手段不用這個手段我們是處於水深火熱裏面所以一定要這樣做如果說服人的話是OK的 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如果按照特區政府的諮詢文件提出你的方案這樣做的話香港是會變成一個無法管治政策越來越差政府認受性越來越差的地步所以我們爭取了由1988直選一直爭取到現在足足30年時間由一個青少年變成中年接著中年就變成老年你看看朱木高山大會他也有參加現在滿頭八十七十多了七十歲了七十大壽了由有頭髮變成沒有頭髮你看看我就知道由沒有胡鬚就變成有胡鬚你看看蔡子強也是蔡子強當時很多頭髮沒有胡鬚現在沒有頭髮就很多胡鬚蔡子強當然是學生會會長 能夠說服香港市民我們不佔領中環不用佔領中環這個最後一著我們是不行的我們為了香港的前途香港人的幸福香港人的福祉香港人的民主的生活著想我們一定要這樣做即使這樣做是會阻礙到香港的民族和經濟即是有個基本原則第一個就是公眾利益第二個就是這些最後手段這個一定要說出來的最後手段 我已經嘗試過很多種不同方法都沒有辦法了沒錯這個就是最後手段所以這個核彈來的我可以這樣做其實很多時候那些工會談判以外外國工會罷工通常會第一個案就是為什麼加薪金低然後他會有物價指數生活指數出來跟你比如如果我這樣加薪加薪活不了第二就是通常他們經過幾輪談判的但外國的工會罷工一定是經過投票的 譬如你要可能是工會裏面有七成或八成的人贊成我罷工了投票票然後全部贊成自會去馬的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說為什麼要佔中又要商討日又要什麼如果你不明白這個邏輯你可以看回人家外國怎樣搞工會罷工工會罷工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談判集體談判失敗之後再經過工會投票 談好了指針是罷的不會說罷就罷的因為香港沒有這些工會投票的情況之下罷工有什麼結果呢少貓三個人有些人就要回家工有些人會回家沒有效果不同外國就是外國因為你八成工會會員投票你走去上班的話他就可以用工會的紀律來對付就是用工會的罷工糾察攔住 工廠或工地的入口然後甚至有一些有限度的武力阻礙你上班外國就是這樣大家知不支持用愛與和平佔領郵輪重點不是在蔣元秋、蔣麗雲那裏重點也不是有些旅客說的下龍灣是他們重中之重不能上去就像底下之類重點就是 整件事合理不合理是嗎如果你說純粹因為去不到下龍灣剛才湯大狀有一點說得很重要他去下龍灣沒有落選他自己也沒有他說下龍灣最漂亮的東西都不是落選下龍灣最漂亮的東西都不是落選如果是這樣整件事就變成笑料法官都會問的 究竟下龍灣是否真的一定要落選才是最佳的景點如果你銷售那個通常是你的郵團他可能是銷售下龍灣的不是銷售現港和三亞的他銷售下龍灣是一回事他真的銷售我看過那些廣告我都心裡動過的但是你銷售下龍灣他如果是銷售景的我不是銷售那些郵設施網上那些我沒有貨不對版了 就算你不落船也沒有損失如果你是 下龍灣有個很漂亮的酒店 山洞一定要上岸才能看到 這樣就厲害了我是因為這個山洞 吸引了我給了皮幾東西 我都覺得拗頭皮幾嘢皮幾嘢貴的在船上游輪團真是豪華的三四皮坐下我只乘過一次不過是那一晚就在芬蘭去愛沙尼亞 但是對於我來說一次夠了一晚夠了哇找一個陸人午夜的死啦是不是不是的每個人都對有些人因為有些遊輪都做到很豪華但是通常外國人去遊輪團就很少上岸有什麼人啊在船上啊在船上有賭錢的有卡拉OK的他經常都在船上他經常在船上他在船上享受在那裡吃 他經常在船上享受看太陽、看海鷗等等即是地中海通常是地中海或者有些人說為什麼南中國海適合搞游輪業就是新加坡那些因為你譬如新加坡附近的南中國海的水域漂亮你這些東西你就要看回當年那班人究竟看了些什麼宣傳文件去了那個團 如果趙頭先阿Dan湯大狀所說我未去過下龍灣也很難去的因為這些遊輪團一定有回鄉證的或者中國簽證的我就沒有這些東西了你可以去簽的不過你不簽的很貴的整千億整千億揸英國護照問題就是我們不能夠因人廢言不能夠因為蔣麗雲在船上做這些事就覺得他們佔領郵輪不對我們去問過了長毛如果在那裡會不會你又覺得不對呢這些人說是我照樣覺得不對假設而已所以整件事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這個行動阻礙別人的船開 令到船公司有經濟損失令到底下的乘客行程可能受到影響受損失這個行為這個行動究竟有沒有道理在後面就正如佔領中環有沒有道理在後面一個機構罷工一個公司罷工碼頭工人罷工如果地鐵翌日出現罷工有沒有道理在後面不是說你阻礙別人做事就不對我覺得這種想法是很落伍的是很太把事情太簡單化太迂腐 你應該去了解整件事究竟那些人在做什麼你要了解得很清楚你知道他的目的真的能夠justify到的沒錯其實公眾就反而可以諒解那就值得支持不過有些事情是改變不了的就是蔣元秋、蔣麗雲的形象太過滑稽 你很難想像他是為正義而抗爭這件事沒辦法這是原罪是先天性的對不起他適合做喜劇演員他應該是拍周星馳的戲周星馳辭職了他真是很可惜要不然不找袁秋就找蔣麗雲我們電話1831138無依入來除了外交和國防香港為什麼沒有入境的時候的審批權呢 你說你的專員都分單你怎麼教人做事呢因為在我上任之前已經有七八千億港幣的等值的資產就是資金流在香港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 毛孟靜好了毛姨姨終於來到這個D100在這個數碼港的直播室毛姨姨不是偷懶的我證明她不是偷懶她是真的有很多公務前身在這裡就很多謝你你公務前身都每個星期五盡量上來即使遲到一個小時剛才我們都插科打運講了一個小時有關於用愛與和平佔領郵輪 不知道是有什麼意見發表呢在這個問題上用愛與和平佔領郵輪你贊不贊成我們剛才討論過問題大家贊不贊成蔣麗雲率眾四百多人做這件事有些網友就說不贊成因為她是蔣麗雲大多數都是這樣我就覺得不能因人廢言要看那件事的性質應不應該這樣做 是不是為了公義那做跟那個他爭取的事跟他的行動是不是 按比例合比例呢? 是不是應該這樣看這個問題呢? 又不可以過分理性 因為你說的是知易行難 因為人世有一件事叫perception okay. 就是觀感, 觀感或者印象因為是蔣小姐 因為很滑稽就有一點喜劇成分 昨天有英文虎報記者打電話來問我怎麼看他就沒有說由蔣麗雲率領那麼好笑那還好笑美麗華高層就爆他蔣小姐也很慘的郵輪上有人說你不搞大件事我就不投票給你投票 總之昨晚我就回答你不理性起來你怎樣呢我不是特別理性因為不理性上人上你看你完全是不符合商品條例的說明條例說了去海灣又不去又沉船又拍不到但現在人家賠三塊多給你還想怎樣我就不知道賠償夠不夠等於是打風隔班機不起飛 航空公司是真的有責任不知道你賠多少航空公司賠多少就算了我都試過了我不知道航空公司賠多少就算了要寫很多東西但如果說到底你能不能想像我們佔領一架飛機死不下機因為飛機飛得不好燈有些事是不妥的好像有的你在大陸試過幾趟這裡不是大陸我說遲了 5點你知道很流行5點的 但我講了這樣一堆話今天報紙是完全隻字不提因為我反對他問我會不會自己佔領如果我在船上我不會為什麼呢你覺得失了分寸我覺得是失了分寸跳氣不順一定不順了下去落船先上陸地跟他再爭辯過什麼事旅遊事務議會那些你要負責要賠錢什麼即是你覺得應該回來先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因為有下一批人要上去但是我們剛才有個論點就是抗爭你沒有本錢在手你是抗爭不到的你要拿回5000到7000元你拿回5000到7000元你口說是不會有人陪給你的除非你是阻礙船開令到船公司有損失 才有人陪給你我不相信這類貓式如果真的想著人多聲大你坐在碼頭他都已經害怕過你應該這樣坐在碼頭我下來你的船走我不坐其他人我站在道德高地上你現在對我不公道我就坐在碼頭我討回公道我沒有水沒有糧沒有廁所碼頭其實有船就沒有 船的封了廁所用這個方式就將自己站在道德高地上然後將自己淒涼的地方去不到下龍灣去不到下龍灣對我來說是一生人的奇恥大辱絕大的遺憾是未完的夢那個世界那個是文化遺產不過就不是十大景觀未至於未到這個地步好了這個算了 無謂花太多精力去討論,這只是一次的事件 因為有一個talking point 所謂的話題性就是因為有蔣麗雲在這裏還有佔領你再想說佔領中環的有牽連的一回事用愛與和平佔領郵輪其實是為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鋪平了道路 是前奏來的很重要正正因為有蔣小姐的存在 令到他在當中感受得到你要抗爭那種手段是要用這個方法然後才得到你的目的 毛衣進來不是說這件事，毛衣進來就說立法會今天開了一個人口政策的討論，特別會議，我看到李少剛有發言，李少剛在前朝的影子裏面，黎棟國有說有關於這150個單程證的名額，至今未用完。 不能輕言改變，至於說要拿回審批權，根據內地的法例，審批權是在內地的。現在說根據香港的法例，為何根據內地的法例？我想不通。現在都真的，如果你是有骨氣的，真的站起來說，說明一國兩制，除了國防外交，其他的事是香港人自己負責。因為入 審批是完全沒有聲音，不單止這個argument，我覺得不單止這個論據，一國兩制，香港都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事實，但是都有一個所謂的移民政策，或者所謂戶籍政策，全國中國大陸都是這樣的，即是說如果在中國的農村移民去中國的城市， 去廣州也好，去上海也好，有戶籍的限制，你要去那裏工作，你可能做一輩子都拿不到戶籍，拿不到戶籍你會有什麼後果呢？你享受不到那個城市的福利，你的小朋友不可以受一些很便宜或甚至免費的教育，你有買住房等等都可能會受到限制，即使你有錢都可能會受到限制，那誰去審批這個人的戶籍呢？ 就是接受這個人過來的那一方，你去上海就是上海去審批戶籍，你去廣州就是廣州審批戶籍，你去重慶就重慶審批戶籍， 你去哪裡就當地的政府就來審批你，他批准不批准他有很多的條件和安住當時那個城市的需要，他需要什麼人，需要什麼年紀的人，需要什麼教育程度的人 而做決定的，這個很清楚的，是香港一國兩制底下就反過來，審批權不是在接受移民那一方，而是給移民你那一方，輸出那一方，為什麼呢？這個我覺得就完全不合常理，即使我說在一個國家裏面，不要說我們不是兩個，不是 不是國家不同的國家嘛，所以有特殊，所以有特殊，這個錯了，仍然不對的，因為你即使在內地，你由上海去廣州，你由天津去北京，你說說去就去的，說住落就住落，去就可以去的，現在有旅遊的自由，旅遊的自由，不過就沒有落戶的自由，是的，你要落籍的嘛，在那裡，你說人口政策，講來講去，最大的 人口輸入當然就是每日150個單程證的名額，單程證，家庭團聚，好啊，家庭團聚也沒有什麼人反對的，基本上，但是我們在吵的就是假證件、假結婚、塞錢、桌底、酒後門、排隊打尖，你如果用一路縱容，公價的有些，公30萬，我記得我以前遇過新移民媽媽就說儲錢儲了10年多，是給15萬才有得打尖來。 如果不是這輩子輪迴不了的，為什麼我們沒有權在入境審批呢？黎棟國就說，我們入境處其實有一個專責小組，專門搞假結婚的個案，有很多，尤其是在新界區服務的律師，都不知道多少 離婚個案假的，以夫婦的名團聚的名義來到沒多久就拜拜，他已經下職了，在香港得了。 2007年至2008年的2月，去到2013年的12月，總共有5000多個個案是假結婚的，但是成功檢控的是1500多個，我就追問他，那麼少的嗎？他說什麼來的？他每人5分鐘那些，就不回答你了，差點說了沒話，嘻嘻嘻嘻，入境處，我會再寫信去問他，說到底 現在人口政策是一個很大的機會，你說假結婚我怕我忘記了，先暫亂你的歌病。據我了解是這樣的，入境處真的有一隊人去做這件事，不過我不知道對於大陸的結婚以結婚作為家庭團聚的人是不是這樣做，但如果你在外國尤其是你膚色是較黑的，我有一個例子就是這樣的，就是一個香港人 嫁了給一個非洲的黑人，非洲的黑皮膚的人，以配偶的身份要落籍香港，那位男士，入境處就查得很嚴，晚上你裝你是不是同床？不是，跟你移民去美國，用結婚的名義，配偶的名義移民去美國，那種查法是幾乎一模一樣，怎樣做法呢？ 他真的晚上上來，他不是裝你同不同床，同床很容易，同床都可以移夢，就一人一間房，男的一間女的一間，去盤問你，你老婆的底褲放在哪裡？你老公穿什麼底褲？穿孖煙通還是穿三角褲？真的這樣問的，然後進去這個 你老公哪隻是你老公的牙刷，誰是他的朗口中，然後就出來，接著就問他，對比答案，抽證你，他的生活的細節，究竟你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嫁給他，是不是真的一對夫婦，對這班人，對這些所謂異國的婚姻，就是查得這麼嚴，嚴到這樣的，那我就不知道 到底他說所謂有個親人的名字，有沒有這個人，有沒有這個地址，有沒有真正的關係，或者他們所聲稱的情況，因為他有著情，不一定要直屬的，而是我有個姨婆在橫頭磡，她年紀大，沒有人照顧，我由山東下來照顧她。 你說到合理的理由是給你來的，是不是的，原來橫頭磡這個地址都不存在，我打你了，亂說24，然後還有貪污舞弊酒後滿那些，你等大陸來告訴你他貪污，你不是吧，多餘啦，你問這些問題都合理，是啊，不回答了，叽里咕噜，黑完五分鐘，好了，下一位阿邊哥，所以我旅行期間有親人問我， 你在立法會香港究竟做什麼，一時間語塞真的不懂得回答，做什麼的呢，你說是沒有成就感的。你作為一位立法會議員問一個這麼ABC的問題，你試想一下，一個小學生很天真無牙地問你，毛姨姨，你在立法會議員，其實在立法會你做什麼的？ 你對小朋友可以應酬一下他的真的監察政府，為什麼要用燈盞我們？因為我們接了一位朋友進來，這位朋友想移民台灣，為什麼要說移民台灣呢？因為最近台灣那邊做了一個有關於移民台灣的新政策，令到很多香港人大失所望。大家知道台灣本來是 鑑於香港人討論移民台灣很熱絡，所以現在要將投資金額上升到1萬新台幣，250多萬，而且不只是買銀行，要投資買什麼好呢？同時也做了一些限制，這個時間我們請來這位袁小姐。袁小姐你好。袁小姐，你曾經在台灣留學是嗎？ 因為其實你留學了去台灣，你回去本身的政策就是你要回去你的原居地，留兩年，你才可以再回去台灣的。我覺得錢其實不是最大的問題，袁主席我想搞清楚條件，剛才我們說的投資移民就是跟台灣完全沒有關係那些， 本來就500萬新台幣就變成1000萬新台幣，跟台灣完全沒有關係，例如我，如果我去以前是百多萬，現在就260多萬，260萬，譬如你作為曾經台灣留學的留學生，你是不是想回去台灣定居，條件是鬆很多的？會比較鬆，是怎樣的？其實都是要那個 都是要那個錢的，只不過是你搞手續上面會比較容易一點。但先要回原居地住滿兩年才再申請，但現在就沒有這個限制了，已經撤銷了，現在就對你來說放寬了，可以留在那裡，放寬了，那個錢呢，是不是都是1000萬元？ 其實我們找到工作都可以留下，但不是只找到工作，是切合他的收入的條件。9000元在台灣算不算高薪？其實他的9000元在港幣是說你計算一些花紅、商量那些，其實可以覆蓋到。算不算高薪？不算高薪，不算太高。一般大學生都可能會有這個數的。 是啊，那你會不會想著過去呢？會啊，會想著過去，為什麼？為什麼你要放棄香港呢？因為其實香港呢，住屋你租屋真的很貴，台灣你說你6000元其實你是可以住到普通，就是那些 400多呎或以上的單位，但你香港6000元你住劏房都未必行。袁小姐，我很有興趣繼續跟你聊下去，但鑑於我們要聽新聞，你可不可以等我們幾分鐘，我們再打電話給你，然後再跟你聊一下 移民過去其實整個考慮是甚麼呢，看看對我來說是否很吸引，我也想取下經，謝謝你，謝謝你，等一會再談，這個很重要，我覺得對於香港人來說本來是一個夢，真的，我有身邊很多朋友， 我有話要說的，等一會，我只是想不要不夠時間，我有台灣朋友說千萬不要來，台灣比香港更差， 好，轉頭再談。 除了外交和國防，香港為何沒有入境的時候的審批權呢？人家說你的專員都分單，你怎麼教人做事呢？因為在我上任之前，已經有七八千億港幣的等值的資產，就是資金流在香港。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毛孟靜。好了，回來了，新聞之前我們跟一位在台灣留過學的，現在回來香港。 亦都打算在移民去台灣，這個話題也是在坊間在我們朋友之中常討論的問題，是不是走，走去台灣好不好，有些人說好近，同文同種，跟香港，我們很容易適應，但有些人就說不要來，我昨天跟一個朋友談，他就說其實是不是幾年後會變成香港，我說幾年就快一點。 十多二十年了，有這樣的說法，有些人說不是已經變了，我就想問袁小姐，袁小姐在這裡，袁小姐你喜歡台灣很明顯，你在那裡讀過書，同文同種很明顯，除了香港住屋那麼貴，樓價等等的考慮，還有沒有其他的考慮令你決定都是要移民台灣的呢？ 還有健保制度，健保制度，即是說比較文醫療保險那些制度，但我有台灣朋友有個說法，就說政說吳志森說台灣幾年後變香港，但我的台灣朋友說現在的台灣已經被香港更差，就因為他的官僚、政治裡面的黑暗、黑金主義、老朋友拍膊頭、喂喂喂、親疏有別，他更得人害過香港，只是放煙花一筆，原來你回答他那些貪污，他在香港是不能發生的，香港的立法會會暴動的，但在台灣就若無其事，聽下這些你怕不怕？ 其實我覺得因為台灣的選舉是少到普通的議員，大到總統他都是民選的，有一定的透明度，不是只是隨便貪污都被人發現了，我覺得不是那麼黑暗，即是不是可以隻手遮天，不是你想像之中 我自己的分界線就是連一個前總統可以因為貪污罪名成立，是鋼鐺入獄的話，民主制度即使差都不差得他邊，是不是這樣說呢？袁小姐，我想問你不要說那麼多政治，你自己的看法，譬如你回到香港，然後又再過去，其實你考慮是不是剛才說的是說 住屋的問題，樓價頂不順，租金比較便宜，是不是只是這個因素呢？還有沒有其他因素？健保制度，因為其實我們如果我們在台灣看醫生，我們其實只是要給，就是說是幾十元港幣就可以看到私家醫生，不用說你給 要給，即是你要排街證等等，但是你要供款的，健保制度要供款的，但是供款其實是很便宜的，很便宜的，因為據我了解，供款僱主要給，政府要給，僱員要給，是不是？不是， 健保制度是說這個醫療保險， 我知，醫療保險那個好像是不是三方都要給錢的？ 應該不是，只是你自己給的， 我說供款，只是自己的， 其實是 只是自己付的，只是自己付的，那你這麼年輕怎麼這麼快就想見保濟這件事呢？其實你人種會老，還有我自己體質比較差，我比較容易生病，香港看私家診所，我不是每次都可以排到街症，我看診所可能要 200元，現在是800、900元，但我現在在台灣看醫生，就算我比貴一點的想要好一點的藥，我都是200元台幣而已，那就很划算。你的台灣國語是否很流利？袁小姐，國語，台灣國語 有點不同的，比較方便，我已經不同了，我知道了，我也可以的，我有個新抱，有個表的新抱是台灣女，當然行啦，留學嘛，好嗎？好行的， 其實都OK的，因為就算你言語上有一點比較不同，台灣人都會懂得聽的。 好了，你這麼年輕，我聽你的聲音很年輕。 除了想見保濟度，除了想屋租便宜，甚至可能樓價都便宜，做不上一夜你可以買樓之外，有很多年輕人跟我說台灣可以有一個追夢的地方，追什麼夢啊，他說香港有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例如你想開一間店，賣土產、賣藝術品，或者開一間咖啡店，你一輩子在香港不要想了， 只是租都吃到你永遠都回不了身，在台灣就可以了，又或者說台灣文化意識很濃厚，比較懂字一點，香港人不是很懂字，有些說法，懂字的意思不是文盲的問題，而是對於文化、對於歷史的了解，比香港人深厚很多。你追不追求這些東西？ 我其實都挺追求的，因為我在台灣，就算我在香港也好，台灣也好，我都會經常去看一下展覽。那你是不是這個也是一個原因你想移民過去？其實會的，比較吸引我，比較吸引你的。另一個，你說完，另一個，我不太支持創意藝術，但台灣 是有很多場地給藝術家去做展覽。另一個問題，有人說會安全問題，大陸在福建省仍然有不知多少百支，可能上千的，以千計的火箭仔，導彈射著台灣，隨時一按掣，你不擔心這些嗎？ 我反而其實不是很擔心政治的問題，我都覺得未來，not anytime soon。最後一個問題，曾經有人說香港熱烈移民台灣，現在連台灣官方都是用了熱烈的兩個字，說我們很熱烈想去台灣移民等等，香港政府曾經否認沒有這種事，亂說，你怎麼看呢？ 你覺得是否真的有個潮在這裏呢？抑或是說多了呢？因為經濟不好，香港的樓價太貴，大家都會其實都是想移民，現在發現了台灣原來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費用又比較便宜，大家就會去咯，其實很自然的移民。就是這樣想的，多謝你袁小姐。好，多謝。希望這個移民夢及早實現，多謝你。袁小姐就是一位台灣留學生，回來香港又想再去台灣，很複雜的，我自己的心情都很複雜。我以前留學加拿大，你叫我移民加拿大，我跟你死過。 你真的這樣很多人現在去了加拿大的，我認識了很多都是，因為我那裏沒有什麼聯繫，沒有跟，我是很喜歡台灣的，我簡直餓死了，因為去採訪了很多次，然後旅行也無數次，我家人已經開始說，由台灣老爸你悶悶一點，因為我太喜歡那個地方，經常都去，但我年間拔你香港移民過去台灣，我也有很多考慮，其中考慮就是要過幾年台灣才會變成香港呢。 現在已經是了，即是分分鐘會，但有一點我相信你可以大隱隱於市也好，大隱隱於潮也好，台灣是有一個這樣的空間給你這樣做，你可以什麼都不理。 電視都不看台灣的電視很難頂你知道你身份不合適你連電視都不看你不問世事你去隱居台灣一個可以讓你隱居的地方太難了香港行不行呢我最近看一輯照片就是我的朋友去台灣拍回來住民宿前面一大片油菜花油菜花可以開花挺漂亮的黃色的花綠色的底然後在那裡拍到很多很漂亮的風景有距離就漂亮的 close up睇呢,就你去到個地方就可能有唔同啦。好啦,我呢個電話831138,一位龔先生係咪呢?龔先生你好。係,你好。咁龔先生,你想移民台灣啊? 錢都擺過去然後怎樣的手續擺完過去之後一年後足一年後再加上要驗身再加婚姻證明書證明無犯罪記錄然後在台灣駐香港有個機構去申請我忘記了機構的名字應該是中華旅行社之類之類之類但現在怎樣 你是個人還是一家人現在怎樣呢我和我老婆兩個人夫婦但現在加碼要多擺百多萬下去要多賠其實錢反而不是十分大問題因為之前來說只是存款存款相對容易很多現在要投資 其實剛才阿森哥說了一句投資地其實是不太對的因為昨天我快速地看完連結網上的介紹手續來說主要是投資公司一是新成立的公司第二就是現有的公司你注資或者第三就是你借錢給台灣的公司 我覺得如果香港人在那邊沒有關係網絡的話你很難注資到進去別人的公司或者借錢給他們那挺麻煩的投資公司你人生路不熟不熟不做你投資什麼公司買股票那些不行的我在問應該暫時說是不行的就買樓又不行的 那有些麻煩所以台灣政府宣布取消存款促進經濟其實是對的策略不過問題是面對已經有準備的港人來說將事情複雜了你有什麼打算呢你要了解一下究竟有什麼穩陣的生意 其實做生意就在我的案件來說就不是太難因為本身都有牽涉這個不是我是打工的不過如果要將我打工這份工作變成一個生意也不是很難好了但是你先說彈什麼彈什麼我相信對於其餘的港人來說就是 未必這麼容易剛好我的行業是可以這樣做的我想當然想問你要離開香港當然對香港可能前景等等來說不太理想才走這個我不問你了為什麼要伸到樹葉都落了這個不問在台灣對你來說吸引力在哪裡生活指數相對低很多 這是唯一吸引我的另外其實我們兩夫婦來說都希望有海外的生活經驗因為兩個從來都沒試過都是土生土長也都香港讀書大其實都想出去試一下我和老婆也討論過其餘國家行不行呢 其實條件來說是有可能申請到其餘國家但是始終不是很 想在一個全英語的環境裏面生活非英語的更加不要說歐洲那些其實都不會考慮因為自己的文化問題 你不懂法文、德文你真的很辛苦 但是台灣對你來說 你說的吸引力有些我剛才說可以創業可以追夢等等很浪漫的地方你是不是這樣想呢我當他是一個退休的地方但你的聲音很年輕就像40多就聽到快要40了你40多有牌才退休我都未退你就退不是吧我這麼老都未退 你是被迫的保險經常都說financial freedom如果你是換一個指數相對低的環境你是早點可以達到那個境地然後再想想做些什麼擔不擔心那個地方的政治有變化呢有些人說大陸影響力越來越大了那些傳媒買起來那就很害怕是不是黃黃那些擔不擔心 唯一擔心是大陸收回台灣台灣的政治環境說真的兩邊都差不多的時候你過去就享受生活不問世事大隱隱於市大隱隱於鄉下可以這樣想真隱隱於鄉下我都要試一下好多謝你龚先生提供這個資料給我們我們還有些 買料的在台灣的聽眾鄧先生鄧先生有台灣打來的是用的 總之擺錢在銀行不行不是一定是投資我看香港這個資料它就說不是改變了就不准只放在銀行因為我在看消息因為我看到它那個印出來的條文它就只改了五百萬變成一千萬其他文字上的東西我就這樣一眼看下去是沒有分別要了解清楚另外它就加納了那個 我醫生好像我這樣我就是醫生我不是投資移民的醫生因為你有直系親屬在這裡我有直系親屬在這裡我媽媽是台灣人來的我本身很了解台灣文化的其實都你說完你問我有很多東西問你我很多東西問你我剛才說過他直系都辣了因為以前台灣直系他們很大家族譬如兄弟他們都算直系或者新抱都算直系現在不行了現在他就不行了一定要直系就一定要是 血緣的父母申請子女或者老公申請老婆反過來不行兒子女申請老爸老母不行是不是現在都不行了如果這樣還辣了很多辣椒他們怕好像香港那樣衍生了很多其他人其實這邊的人是有擔心的因為我本身跟很多我來了很久我有很多台灣親戚 他們都有擔心說你們香港人這麼來會不會炒貴我們的房子是的這個是很合理的有些人他們對經濟沒那麼了解他們覺得你們很多人來是退休的擺些錢不動就吃吃又不做事他們的比較守舊思想就覺得負累我們會不會負累我們他們沒想過其實可能是帶一些外匯進來他們沒有這個想法就是想你們不做事為什麼每個可以這樣我到我問你了鄧先生 你就想很多人過去你說移民了兩年很棒你才想過去沒理由壞你就想過去怎樣正法這邊其實是那些醫療剛才那位小姐說得很對醫療那些福利各方面或者空間環境沒那麼擠迫各方面空氣質素那些 好像我看到你們近來香港的霧霾很厲害香港有間中會這樣但我們這邊也有台灣人都在吵大陸的空氣吹過來但我看的情況跟你們還有差很遠這邊其實是 我跟吳志森輪流咳到病病咳到好的我為什麼移民過來其後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氣管長期有事即是一路咳得很厲害後來我發覺我來到台灣住了一段時間就自然好了你在哪裡我在南部高雄那邊台南那邊我最近也遇到撞在街上撞到一些香港要投資移民過來的朋友我在街上認識到這些後來我們結識了變成朋友我就知道他在搞投資移民但他現在有這件事的話我擔心這位朋友可能會搞不成因為他已經擺了五百萬在那裡一年了但他還未入紙申請得切要經過一年才入得紙是啦那你那一年可以不留在台灣都可以即是出入境自己自娛一年之後回來就跟內政部說去銀行拿個證明就說這筆錢我已經放了在這裡一年了你就可以申請這件事現在又要加碼了又要多拿多百幾萬是啊所以我有些朋友經常都問我移民我說怎樣移民我說五百萬而已很容易你們有些人五百萬台幣就可以了再五百萬可能有些難度高了 我們電郵Facebook也有人說台灣人一般不太喜歡香港人 其實不是的,我自己住了這麼久,因為本身我也是算 港台混血我覺得台灣人對香港人其實是普遍很友善的我也覺得是但是以遊客的身份如果住下來都沒有問題只不過你語言上你不要說大大聲講廣東話不理他們那就討厭了如果你譬如你來到都是講國語問南話都不行嗎你 我媽媽OK的因為我本身我媽媽而是你的母語是閩南話我母語不是我廣東話我在香港出生的但是我媽媽嫁了來香港那你就正很多了你抵了閩南話又可以廣東話又可以我會優越一點我本身的自小都很了解台灣文化親人全部都是台灣我當然是好很多因為我在台灣採訪很多次 80年代已經開始我去到南部或者甚至在台北那時民進黨還是黨外的年代很反國民黨亦都很本土我在街上講國語你知道我的國語都是不太淡的不喜歡台灣本土人台灣人是不喜歡的有些很威嚇以前會比較厲害一點以前南陸營但現在為什麼年輕的那一陣子以我所知譬如我的很小的表弟 台灣人是這樣的我想問一下你說一下我的意思是人們會台語說國語回答台灣人是這樣的我想問一下我們隔很遠不是很像是怎樣都幾久沒有去有人說台灣在大陸的影響下很多東西都被收編了包括很多政治人物被收編包括很多傳媒都被收編了傳媒才害怕他們說不要來了因為會很大陸化得很快你有沒有這個感覺我覺得他們的人的意識很強 即是說他們這件事而且他們反抗的力度很大台灣人可能你翻以前他們那些台灣人拼民主出來美麗島事件他們會很拼的你不納到他他沒事好像菲律賓漁民事件也是我菲律賓漁民事件為例我的親戚只是說如果要打我直接現在立即辭了一份工復兵役很熱烈他們很愛你到這樣好愛的如果你好像剛才說大陸真的過來的話他們會反抗得很厲害 最重要就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的互信互愛我都不相信政府梁振英叫你復兵役吳志森大家記得在南韓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南韓婦女排隊在銀行門口排隊將自己的嫁妝的金器捐給政府多感動香港採訪這邊的人會是很愛台灣我認為台灣婦女如果一樣的情況都會這樣做 你不擔心嗎? 我不擔心 我直接覺得大陸 根本不夠膽打過來，因為這邊的人民質素跟我們香港人少少差別，還有經歷過民主，現在人都有投票，怎麼會跟你回頭？你都傻了，很感謝你鄧先生，多點打電話來，多點跟你聊天，謝謝鄧先生，鄧先生就是香港移民去台灣的一個香港人。 但其實媽媽是台灣人，有些不同，有些根在那裏，有點而根，香港有，所以有些不同，不過我都在想，其實都是一個地方，真正考慮中，因為很多朋友都突然談起上來，我和家人都提過，我要移民台灣，他們當我開玩笑，但我真的要慎重地考慮。 除了外交和國防，香港為何沒有入境的時候的審批權呢？人家說你的專員都分單，你怎麼教人做事呢？因為在我上任之前，已經有成7000億港幣的等值的資產，即是資金流在香港。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封煙熱線183138，風波雷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毛孟靜，又回來了。二線138138，大家繼續打電話來跟我們聊聊天。講完台灣，我們這個節目真的很厲害，無遠都忽界，真的講台灣就有台灣朋友打來。 是啊，很開心。挺好啊，講下比地區不同的情況。你讀比的？我讀比的。我讀比啊，我讀比的。我不知道，我老師不嬲教我講音理的，我立法會case講。音理錯？他是讀音埋咩咩。第二天被星島窒我說咩毛孟靜發錯音。全毛孟靜翻書，發錯音。 奇怪，我中文很好的，中文很好，不可以發錯音。但原來真的可以讀音理的，人同我看過，是啊，老師都說對。何文會有時發錯音，他當時堅持說香港電台那個屋檐下，他要改屋檐下，你死過你那個屋檐下說話，他還罵我，不是罵的，那時候玩的，他 鹽寫就是鹽寫，你會不會叫蟬寫？我以為鹽寫的鹽字是食鹽的鹽，都對的，醃了那條鹽寫醃了變成鹹寫了。你接了范國威進來，好了，找范國威講很多話，其中一樣就講一下人口政策。剛才毛孟靜說跟他的觀點很相似，一起講都可以的。范國威你好。 Gary，你好，Miss，你好，好啦，今日开一个人口政策呢个特别嘅会议，好似大家都系各说各话啦，即系政府又讲佢一套，咁你哋又讲佢一套，咁其实系咪永远都讲唔埋烂嘅咧？呢个问题你觉得？ 嗱， 今日咧其实就无论系林郑月娥司长，又或者黎栋国局长咧，都系仲系继续讲翻佢过去一路讲不断重复嘅嗰一套啊， 人肉录音机。 但雖然如此，仍有少許留了口風，不過只不過黎棟國局長重複林鄭月娥司長在大約一兩個星期前重複，說如果政府在處理單程證給了香港在大陸裏面的超齡子女之後，有機會 可以考慮是否會調整單程證配額的安排，唯一這一點是黎棟國以前沒有說過，今天在會上有提及。你要詳細一點，我想很多聽眾聽不明白這句說話，再說一次。過去政府也好，社會上也好，其實有一個討論，要檢視主權移交十幾年，香港 是否去到一個有人口承載量的受到挑戰的問題，特別近幾年，特別是梁振英上台之後就說盲搶地，要解決香港人面對很迫切的一個住屋問題，周圍去發展的同時就無所不用盡其極，又去覓地去建屋，但同一時間我又發覺我們香港人的住屋問題越來越 第22條講到明是特區政府和中大陸的政府各省市是有份可以一起去處理香港的新移民的單程證入境審批權，但我們政府一直是沒有行使這個權利，所以討論就是我們要去檢視回看我們這個單程證的主導權，因為我們理解很多香港市民都理解，如果沒有這個單程證的審批 就沒有香港人口政策制定的主導權，所以政府覺得有一些壓力，特別是林鄭月娥落區裏面做幾次的諮詢會，都多次被不同階層的市民問到是否需要檢討這個單程證的安排，甚至乎在配額上是否都應該要去檢討呢。 林鄭月娥在兩星期前就開始說，如果過去兩年現在都仲實行的，就是放寬了給香港的人在大陸裏面的超齡子女可以來到香港之後，可能考慮一下是否可以考慮去調整，她沒有說削減。 調整單程證的配額是否每日150名的數字，這就鬆了口，所謂是吧？但現在這樣就好。但現在好像問題的關鍵之一，你剛才那個都是150個配額，究竟是否應該還是維持150，是否可以減到120，減到100。但另一個關鍵，我認為是關鍵中的關鍵，就是審批權的問題。 同意，同意，絕對亦都是。即是不只是你要減到190個，等於了了件事，那些人是不是真的來團聚呢？還是假的呢？是不是他的子女，是不是他老婆，是不是他老公呢？ 那人有沒有地址，有沒有這樣的關係，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當家庭團聚是必要的，但那是真的呢？ 你查一查。這個才是重要，但這個沒有鬆到口。這個沒有，絕對沒有鬆到口，亦都我們非常之憂慮，所以黎棟國今天他提供了一個數字，亦都是令到很多人會詫異的，就是在2007年的2月到2014年的2月，其實有5000多宗調查的一個，或者被報稱。 你那個日子可能有點錯，日子可能有點錯，應該是去到2013年的12月。 即是那6年，過去那6年裏面有成5000多宗個案，而告得入又成功定罪的話，判刑是4個月至4年不等的，就大約是1500個個案。例如大家計一計，6年裏面有5000多宗的話，換句話說，每2至3天就有一宗的假結婚，這些還是找到或者捉到的，所以我們都會有擔心其實。 香港人就是說擔心沒有單程證入境審批權，就會有假結婚、假證件，又或者是走漏洞、走後門這些，加上內地政府那種貪腐的情況是持續地出現，所以堵塞漏洞確實是特區政府是需要行使這個基本法第22條的審批權。 最無聊就是黎棟國回答我，他竟然說你不用擔心，意思說你不用擔心上面那個審批，我說有沒有這樣的人，這樣的地址。 他就說當事人是親自去見，誰當事人，問申請人和申請，就是啦，他說你就信，找來講，政府很多時候討論的時候問政府有什麼措施、政策、行動去做的話，他們就很強調，當不能夠答得到一些很具體或實質的工作，他們只是很遺心地答，我們有信心，我們相信什麼什麼什麼，大家要到大陸。 Gary，我最記得就是你有說的，你說喂，單親媽媽又來信給我們立法會新移民那裡，就說喂，你們那個審批過程在大陸真的不透明的咩？黎棟國立刻回答你說都挺透明的，其實黎棟國就說公開透明、很公正，真是救命，我真是想死，范國威， 其實我都覺得透明的，因為公價30萬嘛。 很透明喎，連價錢都有， 明白，這是一個反話來的， 還不透明？ 便宜，時間長一點是15萬。 真的袋錢不是放在桌面而是放在桌底那命我約了Gary跟他聯署整封信給黎棟國坐下去談一談尤其是要解釋一下剛才5000多宗的假結婚個案你成功檢控只有1000就要解釋一下裡面怎麼來的我想問多一個問題范國威我不太知道黎棟國說的法律的論點為何審批權不可以 他只是不斷地強調這是一個既有的政策行之有效亦是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不是這個沒問題我同意他只不過是不斷重複剛才那幾句話不是的林鄭月娥以前提過的基本法附件幾第幾條什麼什麼我現在沒有帶在身你查到的 講審批權他沒有用到這些字基本法沒有講審批權附件都沒有講審批權有我記憶中是你可以要爭論的可以跟他爭論的但是有一個論點我們剛才也說過全國在大陸所有接收外來人口批准他落籍的 地區譬如廣州接受農村的人來上海接受農村的人要可以落籍的話可以入他的戶口一定要當地批准廣州接收就廣州批准上海接收就上海批准但是反過來現在香港接受新移民就是香港不能批准不能核准不能核實不能去不同意我覺得這是完全違反全國的如果說我們要跟大陸看齊這個政策違反全國的政策 我覺得這是我們最強的一個論點是不是同意這個也是違反國際慣例的是不放你走字因為這個你跟毛孟靜一樣我想問你一件事好啊前幾天有一個叫佔中後援會前一簡直是前一有一個叫佔中後援會快必和其他一群人等去應該是中環大花園 還是黃國強廣場他們在民主黨宣誓決志佔中他們在現場進行抗議活動令到無論是佔中的朱木和民主黨非常反感這幾天都有新聞立法會的泛民議員聯署 一個聲明說這種行為他們不接受等等但是你閣下 范國威、毛孟靜、梁耀忠、黃毓民、陳志全、陳偉業、梁國雄那些不計算了那些不計算了那些不計算了范國威、毛孟靜、梁耀忠都沒有簽我想問完你我就要問毛孟靜要質問你們兩個為什麼對這些行為 都不表示反對呢我認為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聯合 我們都知道民主黨是一個領導角色去爭取民主，而我認為最能夠團結的就不是在這些微末之次上的抗爭模式，反而是抗爭。 所以當民主黨又或者是泛民說要整一個聲明出來，說要團結公民社會， 我相信公民提名又或者是真普聯的三鬼方案缺一不可， 反而才是更加具體實質地能夠做到真真正正團結整個泛民主派和公民 社會去撐佔中和真普選，就不是昨天的聲明裏面，我認為反而是失了招或者是轉移了焦點，所以我沒有參與到那個聯署，就是這個原因。你沒有簽這個聯署，會不會被人有一個感覺，你對於佔中後援會這種做法，你是表示或者是贊成、稱許、認可等等，會不會有這個感覺呢？ 過去無論是愛港力去追擊我自己本人、李卓人、毛孟靜，又或者是這個學民思潮的話，我亦都是表達過我不認同。 我覺得未必是這樣的，但是可能佔中的時候就會扔來扔去，就會大家會有個衝突，會不會這樣？最好都是不去，最好都是避之則吉，有真的有人這樣跟我說的，都未真正了，都未來佔中了，已經搞成這樣了，真的佔中的時候就亂到不得了，你擔不擔心這個印象一路累積下去的時候，整個佔中的那種氣，那個文氣會洩呢？ 都有這個憂慮的，這個不諱言我也面對的，所以我們有責任去再一次或多次地去繼續去做好個論述，同一時間當然我們都知道現在的佔中運動好像是一鼓作氣再燃衰三而竭的那種，樽頸啊，現在怎樣加強個論述，令到個民氣是能夠持續，不要泄氣，還要在個爭取的目標和方案那裡更加要 你說團結也好，統一口徑也好，令到更多市民真的肯走出來願意為這個普選聯的方案或者政改的方案去犧牲參與這個佔中運動。喂喂喂，真普聯啊，你說普選聯啊，跟你反台的。真普聯，兩個來的。好，喂，你說完你的觀點了，我們暫時談到這裡。 是，我希望回答到你的問題。 多謝你，馮國威，都沒有孟靜了。是的，沒有孟靜，你又有說一下，怎麼不簽先？ 何秀蘭說要譴責這類暴力行為，暴力行為這四個字我認為是被濫用了，如果扔毛巾你都說是將它categorize變成一個violent act， 是暴力行為，分類為暴力，將來真的佔中的時候扔張廁紙， 你這樣分了類之後，你暴力，你電到我，看廁紙裡面有些什麼，是的，你明白嗎？你全部病菌就是暴力行為，當然你說他扔毛巾是有惡意，等等，立法會長毛在扔雞蛋，扔到我腳下面，把椅子椅子那些是沒有惡意的，沒有緊要，沒有惡意的，很明顯，我現在跟你說惡意，如果純粹是說惡意， 那有沒有惡意呢？你認為？ 那一定有我是不認同那種干擾別人的做法但說到底在香港這個社會等於我們做新聞那裡你說現在的報紙sensational journalism 是沒有了我們old school 善性式我們那種old school的什麼什麼 我們那些舊人來的老人老人家但是你看香港的現實 所有的傳媒老闆不是人大政協就是大資金金銀同分賬他全部以收編了我又這邊是再煽情一點我們販賣民主意識也好我要鄧雲他我也是這樣看那班佔中後援會又說原來是人民力量等等陳偉業說是跟人民力量無關係獨立於人民力量組織但有些人是 但事實是袁黎明、陳志全他們沒有出道不要緊啦很難撇清關係我不認同他們這樣的干擾踩場不認同的是有一點圈蛙但你說你真的不認同踩場我去踩場我都做過 亞視自稱良心電視我和他打對台我夠踩場人家夠可以說我語言暴力雖然我沒有扔東西這一類需不需要去到這麼高調這麼急切的要做這件事此其一就是暴力行為的定義然後第二我看到那個 聖明的內容剛才范國威說的那些我反而不是太同意說什麼準則公民提名佔中的意義那些我不同你說他說那樣東西比較重要但人家聯署就說要譴責說明是譴責不是跟你說那些其他高深的philosophy那些理論不是論述來的我跟范國威是完全沒有溝通的在這件事上是各自各做的第二就是他們 很強調被人錯覺、泛民分裂我覺得很假第一吳志森我和你是否團結大家心中有數其實我和你沒什麼團結大家做節目有分歧 有同意的地方有分歧的地方不用這樣翹手然後弄張紙出來拍張照以示吳志森無孟靜在自由風非常團結我不假你真的我不是假我覺得很肉麻肉麻到某點還有大家心裡有數香港的民主派何時試過是百分之一百完全團結的呢不過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我對佔中後援會這個名字我有意見當然你是有些混淆我自己去弄吳志森之友不行啊什麼友而已你經常都反對我就吳志森之友我經常在廟吳志森廟自稱吳志森之友但他說要夾實佔中不如叫做夾實佔中後援會算了都可以的或者叫做怕死你吳佔中後援會但是說到底仍然是表達自由 佢表達之後,雖然話,喂,你整個吳志森之友好討厭喎,人哋成不承認你先啦。我冇辦法嘅,13138頭頭,轉頭發出去。除咗外交同埋國防,香港點解冇入境嘅時候嘅審批權呢?你話你個專員都分擔啦,你點教人做嘢呢?因為呢 在我上任之前已经有七八千亿港纸的等值的资产即是资金流在香港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烽烟热线1831138风波旅的自由风主持吴志森毛孟静 風煙熱線1831138今天我們講幾個話題歡迎大家打電話來回應有關於楊愛與和平佔領郵輪大家覺得應不應該都可以打電話來不要因人廢言另外大家很關心的就是講這個150個雙程證的名額 單程證的名額審批權的問題這個我覺得是講了很久的政府似乎呢 特區政府完全無意去檢討整體的政策當然我同意一點我們的猜測我們沒有證據這是牽涉到或者損害到大陸裡面有關單位的利益 因為這是大生意，不單止是利益，這個利益的預算他們貪污舞弊真是猖獗，但也最重要是在政治思維裏面的主權的體現，主權的體現，sovereignty的問題，但我覺得這個是虛的，虛到震，這個虛的原因是甚麼呢？如果你說這個主權的體現，為甚麼？ 大陸的省市的戶口政策不是由中央政府全部說了事，是比上海、比廣州、比重慶說，為何那些就不用體現主權呢？為何上海、廣州、重慶的政府是可以批准，這個就可以入戶了，給戶口你了，不過不知道交多少錢，這個就不行了，為何可以這樣呢？為何香港就要這樣體現呢？這個是虛的，我認為。 又拿出來基本法遞、基本法附件，又不知道哪裏怎麼寫，條街誰掃的，誰通都要體現主權，對不對？說過了，沒有意義的。另外，當然台灣移民，移民台灣你有興趣可以說的，這個我認為很值得探討的問題，現在究竟發生什麼事，大家會不會被他加到1000萬台幣打窒了呢？ 有些人一定是打折了，無端端給了百多萬港幣，在哪裏來先？1833，李先生你好。李先生，請說。你好，是大班同學，毛姨姨。我想說這個，不是細班，我是吳志森。吳志森和毛姨姨，請說吧。我想說這個郵輪的事情，我覺得其實應該 講得合適就升級，即是講文明，就不要好像大陸那樣，好像呂霸那樣。合約升級。因為這些實有實有免責聲明的。其實就不要因為有個議員在上面，就搞到好像什麼佔領。佔領這樣用過這個詞語。因為講到尾，其實一定找一個仲裁人，用一個mediator去做一個論述，這個評論。因為其實這件事，我反而覺得就是 他們的友好團體工聯會一早已經有先見之明了，因為他們美娟小姐的辦事處周二，不是年初二出了一個Facebook出了的，叫做知足常樂，是落車的樂，即是甚麼意思呢？你不見了Facebook他們，我知道，知足常樂，即是怎樣？知足常樂，即是落車的樂，他們一早已經預見了有這些不幸事件， 都應該下船慢慢談，我想說這件事，為何你好像在說扶機，是啊，阿玲有扶機的，扶機的工聯會可能真的是扶機的，真的好像在說文米一樣，你現在這麼好笑，是不是？好厲害，說文米一樣，好得意啊，李先生，說完好爽快，拜拜，就拜拜了，就拜你的拜了，麥小姐你好。 我覺得好像影響香港的形象，都不要緊，唯內就今次似乎，什麼唯內，多數都是唯內，有台灣同胞，市井話唯內，你不要這樣啊，你唯內唯內加事，因為其實你加郵輪你就一定要給這麼多錢，我是要賠這麼多賠償這麼多，我覺得好像很不公平，好像不是這麼好，影響香港的形象，是不是很激進啊？純粹為討論而討論呢，麥小姐，或者你會不會考慮當時事發的時候的心情，已經慶過辣雞了，沒得去什麼彎路，下龍灣，下龍灣，但又不讓我吃，又廁所都沒得去，所買什麼，慶過辣雞，好鬼火滾，可能阿蔣麗雲也是基於民情，她沒什麼選擇，還有基於這張沒有選票，因為全部投給全部不投給她，但你會不會真的說沒得讓你去廁所沒東西給你吃，後期沒得去廁所，這樣說話，你不落船給她廁所 放了一個錯誤的訊息給大陸那些世界各地的旅客，如果來到香港，如果有什麼不滿意的，我就要下車，不下船，好像巴士我不下巴士，我船我不下船，就算火車也好，直通車也好，給了人好像一個這樣的訊息，好像很盲一樣，旅遊業我覺得很激進，你覺得是不是很激進？ 我覺得是很過份，你覺得佔領中環激進一點還是佔領郵輪激進一點呢？沒有回答他，麥小姐，這個完全是沒得比較亂說，問一下行不行？你覺得呢？他佔領中環那裡就和平，他這裡簡直不是和平，但又很激進，你我知道呢？不是，他也沒有打人，喊口號而已。 喊口號變成是否影響了別人下一班郵輪絕對是，還有你認為是否對香港的形象、旅遊業有少少影響，對香港人也有影響，多謝你說麥小姐。現在的人就是說有什麼事我就不下了，不過這件事帶出這個風氣、得風氣之先的就不是香港人， 是內地的女吧，有這樣的說法，我們應該支持蔡麗雲，其實應該實習一件事，當時我記得陶君衡應該都說過，佔領中環第一件事要研究哪裡去廁所嘛。 其實你講得對，很少廁所，你救過的那時候我很記得陶君衡說你沒理由要自地開個廁所給你，封了廁所那你怎樣都是一樣散的，陶君衡研究過這個問題，問陶君衡怎樣去，這個很關鍵，非常尖刻的一點，我認為重要。阿森哥想說的就是回答你的問題，就是審批權的問題。其實大陸自己的做法呢， 你由一個省、一個市、一個市，要對方先接收，然後你就去你原有戶籍的地方去取消戶籍。其實香港現在大家吵得那麼厲害，就應該不要說香港拿審批權，就應該講得簡，你要中共技巧一點，我們去申請的時候我們是批准了先， 然後再叫他回上去原籍取消戶籍，放人那邊，是的，不是已經收了，可不可以不放人的那邊收了？可以不放人的，我問過，原來是可以不放的，不過這個案件他落香港的問題就是因為其實是經過他們原有戶籍那邊去申請的，剛剛申請的，所以他那邊其實應該已經是放了，所以講得有技巧一點，但問題一件事你跟中共講一件事， 放人出國跟共產黨，即是你等於去北韓，現在南北韓去把門休戰，家庭團聚都搞到這樣的款，不給你就不給你，共產黨一向控制一件事就是不給人動，這是很重要的，是不可以給任何人動的，你跟共產黨說這件事 但是沒有關係，我自己覺得我們這樣，我們技巧一點，我當香港都是普通的一個中國城市，香港怎麼算是出國，不是出國也不是出境，沒錯，你這個感覺是一樣的，我們跟上海沒有分別，你來香港，我們當是上海、深圳或者廣州一個普通城市，當作一個戶籍轉移，先我們批准，我們收了，然後就叫他回去原有戶籍 去取消，那個省、那個市、那個直轄市或者那個市大城市批的原因，他走另一個問題， 接收那個呢，他都要考慮他自己需不需要的嘛， 是啊，你是什麼？你是不是團聚的需要等等，這要考慮。真的團聚先，不要說那麼多，不用理自己，用回你當自己當自己不要當一個特區，不要高高在上，各兩個城市，頭耷耷地跟他說，這個point我很受落，下次不要大聲說要說我們要拿回單程證入境審批權，我們要跟上海看齊，我們跟上海看齊， 下次說得技巧一點，各位不要這麼複雜，多謝你，多謝你，香港人低低地掛了一鋪可能拿到，不過給我同上海的人就是不用理你，接著張先生，兩位，我想說逃避了共產黨的統治，但我相信阿森哥你都可能清楚，台灣那方面最近罵了一年的服貿協議，我聽過，我知道，他們叫 香港CIPA，很類似的，就說全面向中國開放服務業，包括金融、傳媒、電訊、出版等，當然反過來台灣也可以進入中國。 但是台灣特別是民進黨就很擔心這件事，擔心有理，他擔心為什麼不是反對嗎？他抗拒這個服務協議，抗拒的，民進黨被統戰，據我了解統戰得很厲害，民進黨被人，被大陸，所以應該頂得住吧，很難說，所以我的問題就是說，其實 如果服務業被實施，那種滲透的影響已經很大，因為有很多人沒有看到這一點。第一，台灣的傳媒有很多被大陸已經資本受到大陸的資本影響。大家還記得肥佬黎賣台灣的一傳媒的時候，賣賣一發現發覺原來後面那個就叫蔡顯明，很害怕，然後台灣真的聰明，台灣的人主要是大學生為主，傳媒工作者當然是反抗，反對傳媒巨獸， 然後有數以萬計的人示威，很激烈，那次很激烈，然後令收回肥佬黎說我不賣了，我只賣了電視算數了，這是一點。第二點，其實台商被統戰已經不是今天開始的了，是很多年前已經開始的了。我都不會說很多，十五、十年，以前台商有個說法就是這樣的，賺大陸的錢投票給民進黨， 很踴躍，投票的時候就會坐飛機回去，但現在漸漸就不是了，開始統了你戰，賺大陸的錢，也是投票給親大陸的政黨，老老實實上一次蔡英文輸總統大選，可能有關的，他就是輸那一節的票。所以也有人跟我說，在上次總統選舉之後，有些台灣人跟我說，這次的總統選舉 大陸的操控是很厲害的，我聽完之後我心裡涼了一截。如果連總統選舉都受到操控的話，有什麼可以操控不到呢？如果移民台灣會不會好像我一個朋友說，其實是不是幾年之後就會步香港之後塵呢？忙了一輪，身水身汗，然後最後都是回到原點的 Back to Square One，我去來做什麼呢？ 張先生，你覺得是不是這樣？我的看法是這樣。如果你有得選，張先生，移民，台灣不是你首選，如果你想移民，你有得選的，你想去哪裡？當然是中國高官移民最多的地方，美國、加拿大、北美、澳洲，他們打算 來自己國家的偵查，美國是最大靠山，當然變成美國公民，他們都是這樣想，我們都是仿效他們， 有事學，這些你有沒有這個打算呢？現在美國難度高的，是不是？ 沒錯，但是這個毛衣唯有得選，不是假如，開心一下就行，想想現在好像還有抽美國綠卡那些，一年搞一次，不知道是不是，不過不知道一定假的，多謝你，好啦，謝謝你，唉，講起這個移民的問題， 其實心中有些戚戚然，我誓死在這裏，我在一個很，我不敢說得你這麼盡，誓死，我很stubborn的，做事、婚姻、人際關係，我結婚就結婚，我怎麼都不離婚，即是很頑固的，很頑固的，你說退黨，我入了黨有份 籌措這個黨，我為什麼要退，好笑，我誓死在這裏，我就不敢說得那麼盡，誓死好像誇張了一點，還有香港是我的家，我為什麼要走，為什麼要避你，你又像你，我在跟你鬥命，大家牛眼對牛眼，我為什麼會慨嘆呢，我不是沒有動搖過的， 現在還是動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搖 我愛香港的心完全都不下於土生土長，我只不過遲你來一年而已。但我要離開，我很不甘，心有不甘。我跳起不信，你班賊進我家搶了我的東西，然後說有所以出來，我霸了你的房子，大哥，什麼事？你走。 你走，這間屋是我的，沒理由，不甘就是這裡，但是是不是好像你說我誓死都不走呢？以今天來說，誓死不走，你也算取巧，學藝語言藝術需要的，你好取巧，林先生，你好林先生。 林先生你有什麼高見發表呢？剛才你說游船那件事呢，游輪的，怎樣？屬於掌握不及的態度這樣做是不對的，為什麼？林先生你是不是一路在走這樣說？是的，坐下坐下。現在有些氣來氣喘，第二個電話又有些氣來氣喘，你可不可以停下來說會好一點？請說，繼續。 我覺得他其實他有選擇的，即是他可以落船落船去為那些團友或者為他自己去跟我選擇，即是你知道上岸離開了船，你不需要霸住船，如果那一方是不對你自己不對，但是有些人說一離開了船就沒有抗爭的本錢，你又怎麼看呢？那有些人說一離開了船就沒有抗爭的本錢，那麼大呢？ 想去不來做一次生意，聽不到，聽不清楚，窒一窒，你再慢慢停下，好嗎？麻煩你停下，好嗎？可能是室內，在步頭那裡，現在你在這個位置沒動了，你繼續說，現在可以到去船的碼頭那裡，我想他這麼懶船，女人 不到生意，他不知道閃了去，沒有機會閃了去，誰知一回來暈在那裡，他都走不掉，慢慢傾，不要霸住人家，不要霸住船，或者是事發的時候大家都氣在上頭，你會不會原諒跌跌呢？其實不是，你也講道理，譬如你的店舖有誠意，他的店舖有多不對，有些代駁你或者任何東西，你不可以攔住別人的生意。 你圍著門口，站在那邊站著門口不准進來，不行的嘛，可以這樣，你本身這個行為， OK， 你覺得他不對你就自己 就站在一邊商討不需要拍著人等人家做不到生意明白我想香港人不衰為這樣多謝你林先生還有我有個最新消息說達成協議雙方有個共識說會獲得多過300元但少過三分之一的團費但沒有透露到具體賠償有多少你繼續說 第二我想說剛才毛孟靜審批權那裡我有個建議我想毛孟靜和范國偉你們寫一封信聯署寫一封信給他議我平時在電視上看到他的為人他的態度他今天在會議上也是執筆薄走了你寫信給他是沒有用的你寫信給他是沒有用的我想你們要 既然這位是香港人這麼關心的議題大家都在水深火熱裏面我想你要將行動提升或者聯合其他議員或者跟市民一起做一些比較直接的行為行動我坦白說時間不夠了我也考慮過行動但我個人我可能有些迂腐我也挺迂腐的其實是我是 黃蟲這兩個字是過不過的關這個我不能說得出口我真的不行如果說我們有什麼遊行、集會有什麼有人忽然舉這樣的牌我就是崇尚表達自由的但我真的頂不住他那怎麼辦不如不做住這一點我尊敬你這一點我很尊敬你好了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了下個星期再談 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大聲台還聲於民